PR 5-10个基点，但未必会在下调中期借贷便利 MLF 的利率。相信当疫情受控和中央推出更加多的刺激政策，甚至放宽监管政策等， A 股下季有望反弹。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美股最新的情况，道指是转跌，报33,169点，跌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172点，跌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是收市报19,946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1,251亿4,000几万。恒指夜期四月份报19,881点，跌46点，成交超过14,0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收市价：美团147.9，升2.6；腾讯控股334.8，跌1蚊；盈富基金20.14，冇起跌；招商银行44.4，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68.74，升4.4；京东集团219.8，升7.6；中国海洋石油10.46，升6.6；阿里巴巴84.55，跌3.5；友邦保险76.5，升1.65。美元兑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7，日元128.16，瑞士法郎0.97，加元1.284，人民币6.561，英镑兑美元1.253，欧元兑美元1.054，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港金系报17,79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89.41美元，卖出价1,889.97美元。港汇指数98.2，升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底下，大家都特别关注沙摩大厦的卫生问题。深水埗的区议员李霆锋： 第五波疫情爆发其实很快，政府要针对沙摩大厦去做清洁，其实真的未必做得完。 香港房屋经理学会的会长余震： 政府可以在这里想一想，或者有个契机组到法团，推一推沙摩大厦的小区管理。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疫苗通行证4月30日进入第二阶段，康复者可以用相关的康复或者感染的证明作疫苗通行证的用途，都可以透过 www.evt.gov.hk 下载这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取代疫苗接种记录进入疫苗通行证的指定处所。大家要留意，这个是由康复起计180日内有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外交20问。 继续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有关香港基本法的问题。众所周知，中环对出有栋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大楼，自回归起，解放军驻港部队就代替了驻港英军负责香港防务。问题是，基本法规定香港的社会治安是由哪个负责维持的呢？有三个选择 ：A. 中央人民政府 ；B. 香港特区政府；定系 C. 解放军驻港部队咧？ 香港防务同埋社会治安系两回事。 你今次就讲得啱啦，防务应该系涉及防备同抵抗侵略嘅层面。如果是单纯地区的治安，就应该由本港警队负责翻啦。 系啊，防务是指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等，但社会治安就是讲紧维持社会安定和秩序。唔通有贼入屋都要靠解放军咩？ 所以本港的社会治安应该是由 B 香港特区政府负责维持。 正确啦，根据香港基本法， 香港特區政府需要負責維持本港社會治安，而解放軍駐港部隊並不會干預本港地方事務，只是在必要時，特區政府可向中央政府請求駐港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外交二十問，由香港電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聯合製作。 各位，而家由郑瑞文同大家预报听日嘅天气。预测听日系大致。 哇，喺 Karen 始终念念不忘喺公仔箱报天气。 唔系，我想睇下自己有冇生锈啫嘛。 你直情冇离开过咁啦。今个星期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就系讲下电视天气节目点滴，又点少得你啊？ 而我就请嚟理大嘅郭永谦博士讲下未来食物嘅研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是，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在这个播音室里面呢，就有主持我苏轼啦。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这个品牌价值和保护的。在我对面呢就有今天的嘉宾 Lawrence。Lawrence 本身呢就有很多犯数的。他有做 网域的打架啦，有做仲裁啦，他本身是一个香港仲裁协会的会员啦，亦都之前有做过电商物流，就是我行吉，即係我嘅公司嘅一個阿林奶啦，咁亦都係一個老行專嚟啦。咁啊 ，Lawrence 啊，咁啊，今日我哋講呢個品牌價值同埋保護啦。咁開題嘅時候，我就想講下，喂，你最近有冇上網買嘢？疫情啊， 梗係有啦。邊個今日唔上網買嘢啊？ 咁我覺得疫情應該多咗添啦，因為有段時間可能即係大家都唔好想出門口啊嘛。 是啊，其实而家已经去到甚至买条菜啊，买个猪肉啊，可能都喺网上买噶啦。 是啊，同埋啲电商咧，又唔单单系之前嗰几间，即系唔止超级市场会啊上网可以买嘢啦，亦都唔系净系嗰间咩电视网站可以上网买嘢啦。而家连嗰啲送外卖嘅平台都可以上网买嘢啦，即系多咗好多。大嘅公司有網購啦，但我最近原來有好多咧喺譬如面書上邊咧都貼個 po 出嚟，原來都可以買嘢嘅喎。你有冇試過啊？ 啊，見好多，咁亦都可能大家喺心機有聽到啊，甚至有啲人就話啊買鮑魚都有啊，咁啊平少少，點知原來啲鮑魚咧就係喺人哋嗰度影咗相，又擺落去啦，又擺喺自己網站咧，就走去賣噶啦。咁啊到。俾曬錢之後咧，又收唔到貨， 即係都有機會嚇，俾人呃咗，機會中招啊！ 係好多啊，太多啊，而家真係。 係啊，咁其實電商即係呢種啦，咁我覺得即係上去一間大嘅即係有譬如上市公司咁樣啦，或者外國知名公司香港開咁樣。買嘢咁梗係安全冇問題啦，即係你咪知道呢間公司嘅背景，你都知道佢其實個背後運作咁樣，日日你見到佢啲車周圍走，喺你個屋苑嗰度派貨嘅咁樣，咁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其實喂嗰啲網站亦都即係我哋頭先咪後傾偈都講啦，其實啲貨又未必真係全噶嘛，即係有時你想買啲嘢，或者未必真係抵嘅，有時真係有啲你明明我樓下嗰間凍肉鋪係賣緊呢個價錢嘅，上網就貴20% 咁樣，咁會唔會有啲嗰啲即係嗰個價位嘅凍肉鋪其實都會上網買嘅？又點樣嗰啲中小企其實點樣可以做到咧？大家建立呢個信任，即係我作為一間中小企，可能我係專賣美國凍肉嘅，或者澳洲凍肉嘅，即係我有門路啦，咁啊攞平貨特別平嘅。舉個例，咁啊點樣令到消費者知道我其實係一個可靠有信譽嘅，即係真係打門口做生意嘅。咁消費者另外一方面就係咁多人話自己有平嘢賣咁樣，譬如最近有 即係有啲新電話出咁樣，或者最近有消費券啊，大家想去買電話咁樣，哇！呢間話平200喎，咁樣，嗱咁到底係咪真㗎？因為即係比定價平200咁樣，我點知你係咪真嘅咧？會唔會即係又係呃咗我，跟住就聯絡唔到嘅咧？咁樣即係大家都可能都有啲咁嘅經驗。咁啊 ，Lawrence 有咩睇法咧？呢個上面？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第一来讲就说无可否认的每一件产品它后面它出厂的价钱和你在市面买到的价钱是有一个差距的。 就是我都要搵食，我都要赚钱。是 啦是啦是啦。还有就是说在每一个商家来讲它用不同的方法它要吸客。那调回转头就说它去吸客的时候来讲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是吧？如果传统的做法当然就说啊，系咪我嘅服務比較上好咧？啊，我價錢可能會貴少少，但係嚟講咧，我有售後嘅服務啊，各方面嘅嘢。咁以及嚟講就話啊，有啲又話我咧係要以價錢去競爭。咁依啲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係會去吸引個客嘅。咁但係喺今日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就大家都喺個網上去做購物嘅時候嚟講咧，就好難咧純粹嗰個服務咧到底係點。又係啲新嘅公司嚟講啦，你完全唔知噶。 係因為網上網下嘅分別就是、即係如果係舊時啦，網下咁，起碼我知道你間鋪喺邊啦。 係啊， 我見到件實物啦，可以摸上手睇下係咪？咁即係當然你摸上手睇下都可以俾人呃。咁但係起碼間鋪頭喺度嘛，即係冇咁容易遠走高飛啦。而家你頭先講嗰個情況就係、是，即係如果係上咗網嘅話咧，好多時即係你對面嗰個係男人定女人？佢賣緊嗰件貨到底佢有冇嘅？即係地上呢個鮑魚個例子啊，其實即係相嚟嘅啫，係咪？即係或者話賣電話咁樣，其實我冇嘅，佢就係純粹話俾聽我平200蚊，睇下有冇人想釣咁樣。咁啊，即係容易咗嘅，即係喺網上邊做呢啲咁嘅假嘅網站或者係假嘅公司，其實係容易咗嘅。呢、這個真係真嘅。咁變咗消費者或者係。即係警方成日都呼籲啦，最好就去有信譽嘅網站啊嘛。咁但係喂，咁但係有信譽嘅網站唔係第一日就有信譽噶嘛。咁我開間新公司咁點算咧？唔通即係冇新公司就唔使做咩？唔通個個都要要做個好大嘅平台咁先可以做？咁又有一個即係我覺得有一個盲點啊。 係嗱，依一度我睇法係咁樣嘅，任何一樣嘢就其實咧喺網上個店。同喺個網下一個所謂叫實體店嚟講其實有很多嘢係類同嘅。咁要做到第一樣嘢就話一間鋪頭係咪信得過咧？佢自己個品牌咧係十分重要。咁網上網下咧個品牌都重要，即係大家等於如果某一個水果嘅係嘛嘅手機牌子，咁你上網咧，你會即刻諗到咧係打個水果啊。嗰、那個名字打入去，咁咪揾到佢。 即係佢個官方網站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咧，好不幸地咧，好多時咧就有好多咧係假嘅網站咧，係好類同。尤其是如果對於嗰啲有時英文咧未必係好熟悉啊，爭咗個 A 字啊，應該叫 A B C， 你打咗 A A B C 咁樣，咁嘅時候又去咗一個咧，可能去咗假網站都唔定嘅。咁所以喺網上嚟講咧，依一樣嘢咧就同喺實體店咧。就好唔同啦， 因為實體店就你去條街間鋪喺度，你好難行錯路噶嘛。 啱。 咁但係網站就其實一串英數嚟嘅啫，咁即係人有錯手打錯咁樣，係咪？肥手指咁樣撳多咗個字母咁樣， 係啊， 就好容易噶嘛。 係啊。咁、啊、所以一樣嘢咧，係尤其是對一啲比較上新一啲嘅一啲網店咧，係嗰、那個。佢自己品牌咧，點樣去做到就係人哋可以認識到，亦都可以咧令到佢嗰個信用咧係喺度，人哋會翻嚟咧，因為有好多功夫要做嘅。咁同一時間就話佢點樣建立依樣嘢咧，以及未來講咧就話咧啲客上到嚟，佢點揾得到你啊，然後可以幫你幫襯去買嘢。咁有好多後面實體店咧係容易做，網上嚟講咧。就要咧，佢哋要做多好多好多功夫啦，喺佢個品牌上面咧去做好，以及做到保護。因為如果你嗰個叫做某個水果嘅一個手機 啊，人哋又可能出一個咧，又係某個水果嘅手機，好類好類同咧。咁嘅時候咧，就買咗啲假嘢翻嚟嘅時候嚟講咧，人哋可能翻嚟咧就話投訴俾你嘅喎。 係喎，因為咧近年咧，係譬如內地咧都有好多咁嘅官司嘅喎，即係譬如有一個波鞋嘅牌子啦，就用咗一個NBA 嘅體育明星嘅中文譯名咁樣啦，咁其實即嗰個中文名本身咧就冇註冊嘅，咁咧但係就喺國內咧係人都知道，即係Michael Jordan 啦，係人都知道喬丹就係 Jordan 啦，咁所以咧最後都有打官司嘅，因為喬丹佢即係 Michael Jordan 本身同另外一間體育品牌有合作噶嘛，跟住有出自己嘅用自己嘅名做牌子出。波鞋噶嘛，咁啊最后打单官司，嗰单官司最后咧就系中国内地嗰间公司系输咗嘅，即系要改名嘅。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官司咧，就可能系外国嘅公司输嘅。咁咧就系即系有啲中国嘅公司真系开咗间公司咧，其实系卖一啲好类似一啲外国知名品牌嘅产品。咁樣，但係係外國公司輸，咁即係變咗有陣時打假呢樣嘢咧，又即係邊個係假咧，邊個係真咧，又真係好難講，即係好難一概而論。即係就算係法律上邊咧，都要好睇當地到底點樣睇，就邊個註冊先啦，邊個做嘅生意大咧，就唔好講啦。香港公司都有咁嘅例子啦，一隻鱷魚仔咁樣，鱷魚頭向左，鱷魚頭向右。咁一間法國公司，一間香港公司啦，佢哋最後都停下和解啦。我知道就係即係個大家唔就住大家個公司嗰個 logo 個商標再爭論啦。總之大家唔同嘅名咁樣就算啦咁樣。但係嗰隻鱷魚嘅即係香港間公司就我據我所知就冇喺歐洲出現嘅，即係呢個都係佢哋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叫停下和解嘅結果啦，咁樣。所以真真假假有時冇咁直接嘅喎，又 嗱依樣嘢嚟講咧，就其實有樣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可能大家即係感受到底情況會係點嘅。咁我相信好多朋友有睇冬奧啊，係咪？ 冬季奧運會 啊，冬季奧運會啊， 係因為最近有兩個冬奧啊， 係啦。咁有位 女士啊嘛， 女士係啦。咁佢就 好红啦，佢而家 佢红都好紧要啲系嘛？咁佢其实有冇人知道一样嘢咧？就佢响如果我冇记错系二月八号咧攞第一个金牌嘅。佢攞金牌嗰一日咧，其实喺内地咧用中文名叫谷爱凌点啊 .com.net.com.net 咧，其实咧系大概有三四十个咧。嘅域名咧已經註冊咗嘅。 要同啲聽眾解釋少少。咁咧域名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淨係英文嘅。即係可能香港嘅聽眾咧，就多數咧上網咧都係用英文嘅域名。咁原來咧除咗英文之外咧，其實而家咧互聯網就進步咗好多噶啦。無論係中文啦、法文啦、德文啦， 任何語言都得。 係啦，任何語言阿拉伯文都得嘅。你打到落去嗰、那個。browser 即係嗰個瀏覽器嗰、那個嗰、 啊 那個上邊，你打到落去，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域名嚟嘅，因為背後咧其實係咁嘅，你顯示出嚟嗰抽嘢可能係一個中文字，但係其實個電腦見到咧係一堆英數嚟嘅，因為一係互換嘅呢樣嘢可以。 係啊係啊係啊，嚇咁同埋咧就響全球嚟講咧，可能大家唔知咧，係大概有四個億嘅域名嘅。而每日咧係大概有200,000嘅新嘅域名加落去，咁所以翻轉頭就話谷愛凌嚟講，佢除咗中文之外咧，佢英文咧係叫Elaine Ku，亦都係同一時間咧有大概有200個名咧已經登記咗。咁好啦，咁而家到佢自己本身咧，佢想用佢個名喺個互聯網裏邊嚟講咧，去 promote 自己咧，佢就冇得做啦，因為個域名已經俾人攞咗。咁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因為成個互聯網咧，當初咧，盤古初嘅時候嚟講咧，就冇任何一啲監管制度嘅。只要你有錢，而嗰個名冇人用咧，你又可以買咗落嚟噶啦。 而且所謂有錢，其實唔係好多錢嘅啫。我哋講緊幾蚊美金。 係啊，係啊，係啊，咁先死。咁所以點解會有四個億嘅域名存在咗咧？咁亦都係出現咗咧，就係話點解好多好多係會出現啲假嘅網站就咁解啦，去呃人啦。 咁或者有一個係啊，我想或者都可以講一講啊，譬如話 Amazon 係嘛，可能好多人聽過， 即係美國一間好大 好大嘅 電商啦， 係啦， 賣書起家，而家乜都賣 啊，係啦，係啊，乜都賣啦。咁其實咧，我哋咧做咗一啲研究啦，其實全球啦 ，Amazon 呢幾個字 Amazon 類同嘅網站咧，最少有50,000個。咁點解？ 即可能你講類同嘅意思係爭個字母，或者係英文 O 變咗做德文嘅一個 O 有一點咁。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歐洲嘅語言咧，你德文啊、法文啊，大家可能知道，譬如 cafe 個 E 字啦，後面有一撇嘅嚇。咁好多人因為佢自己嗰個 keyboard 嗰個 即係個鍵盤嗰個 鍵盤個唔同啦， 唔同啦。 係啦，咁佢嘅時候嚟講，響法國咧，佢一樣係打 Amazon。但原來咧嗰個 O 就係唔同嘅，咁啊去咗咧另外一個 website， 但係全球其實咧好多地方咧就會出現一種情況啦，就利用依啲咁樣一啲人哋唔覺意打錯名 嘅情況啦， 係啦，就去咗一啲咧根本佢哋唔應該去嘅網站，咁響成個互聯網裏邊，因為今日冇一個監管制度，所以好多人就利用依樣嘢咧，就去做一啲假嘅網站咧，去吸引人哋去入到去。咁其實咧，就我自己少經驗咧，就曾經何時係出現過咧，就甚至係有人咧，就因為依樣嘢而到最尾發現咧，哦，原來佢個網名咧係爭一個字咧，去咗色情網站喎，爭個字啊，去咗賭博網站喎。 呢個我聽過，即係連香港知名電視台嘅網上平台都有咁嘅情況啊， 就爭個字嘅 case 啊， 爭個字母嘅啫，咁就佢變咗。就變成 AV 了，即原本就是 TV， 然後就變成 AV 這樣，唉，那幾咁不好呢，是不 是？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其實今天的域名來講，在整個互聯網世界呢，就其實就真的等於你那個實體店裡面的 logo 和你那個所謂的 trademark，是一模一樣的。所以一道來講，就是你的品牌，你有沒有註冊到，其實以前呢就純粹是實體， otherwise 就在而家咧域名咧，就亦都系要注意一样嘢噶。 系啊，咁嗱，咁我哋呢一节咧就讲到呢度先。咁嚟紧咧，我又拣一首歌啊。咁啊，真真假假，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关于真假网站嘅嘢啦。咁啊，张卫健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啊。翻嚟我哋继续同阿 Lawrence 就继续打假啊，品牌价值要保护。 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不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戏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会害怕，假也许更好吧，真与假有何用？应该睇怕真真假假，只要相信。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月27号晚的11点钟，欢迎大家回到广东广西的第二节。在这个播音室里面有我苏轼和今天的嘉宾 Lawrence。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品牌价值与保护。我们第一节的时候就提到，其实大家可能疫情多了上网买东西，但是其实有机会遇到骗案，有些假网站这样。我们回到来了，我想问一下 Lawrence， 如果我而家走去開間公司賣某一個好特別嘅產品，係我先有嘅。咁我點樣可以做到咧，令到大家覺得我係一間有信用嘅公司，唔係即係偷下拐騙嘅咧？ 我相信幾樣嘢值得去諗一諗嘅。第一就話，你既然你話響開個網店啦，咁當你有個域名啦。是不是你要註冊個域名啦？ 即係我嘅公司 .com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譬如你叫蘇適 .com 或者蘇適 .com 商標或者類似咁樣。 蘇適 .hk 咁樣啦。 冇錯啊，冇錯。咁依一啲嚟講咧，你係第一樣嘢，你一定要做一樣嘢。但係你有冇諗嗰樣嘢？又話如果你而家去登記一個網名，雖然頭先第一次我哋有講嗰個域名嚟講咧，係你有錢可以登記噶啦。但你有冇諗嗰樣嘢？你登記一個新嘅域名嘅時候嚟講咧，可能係已經有類似嘅域名已經存在咗咧。 係咪即係類似我去登記嘅商標咁樣？其實就要去揾一揾類似嘅商標有冇人已經用緊嘅。 其實就好類似啦。咁頭先第一次我有講，譬如講係嘛某個電商，美國大電商同佢類同嘅域名咧有50,000個。 咁我點樣知道有幾多人登記咗呢啲類同嘅域名？ 其實咧，喺個市面上咧係有公司咧係專係咧幫你 check 嘅，因為全球有4亿。如果你當然你只可以做啦，譬如你去 Google， 你逐個域名你打落去， 咁就好嘥時間啦， 好嘥時候啦。咁其實咧，你可以咧，倒不如咧就揾一間公司，佢對依方面咧係有認識，而俾一啲錢佢咧去同你做一個咧係好全面性嘅一個掃描。而找出来呢跟你想登记的域名差不多，就你看一看。因为第一次我有说，有些域名来说呢跟你类同的时候可能去了色情网站的，可能去了一些赌博网站。如果你somehow呢你是开一间一个所谓电商，你是卖一些是小路仔的教育平台。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如果有類同的名字是去了色情網站，後果會怎樣？你的網站永遠永遠上不到去的。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你沒有域名之前，你應該就是找一找有多少跟他類同。為什麼呢？做完這件事來說，除了找一些對你有影響的一些域名之外，亦都會出現一種情況，就是說一個例子，有說譬如說教育，可能有人呢已經有一個域名，又是做教育，跟你想登記的那個類同。咁樣咁嘅情況底下咧，人哋如果那個網站咁行緊，你又登記咁上下嘅嘢嚟講咧，調翻轉頭，人哋可能會告你侵權。如果當你內容同佢差唔多， 呢個我有都聽過，即係有陣時可能喺線下咧，可能我係大公司嚟嘅，但係線上咧，可能我係新仔嚟嘅。咁變咗有陣時有啲線下嘅公司去開網店嘅時候咧，反而俾人告。 係啊，係啊。咁以及有啲嚟講咧，甚至有一個實例咧，就其實我係識有個朋友咧，佢咧就開頭嘅時候咧去做時裝，咁佢完全冇登記任何域名嘅。但係到佢咧個時裝生意做得起嚟咧，話唔錯喎，我一想上去啦， 即可能是設計師咁樣啦，即係啲 designer 自己做品牌咁樣。 係啦，咁點知到上去登記呢個域名嘅時候咧， 他發覺咧，同佢想登記嗰個咧，其實無數咧都已經類同，已經登記曬。到最尾咧，就等於好似頭先我講啦，你可能叫 A、B、C 係你嘅品牌嘅，線下咧已經有一樣嘢啦。但係線上嚟講咧 ，ABC.com 啊、ABC.net 啊、.com.net 冚唪登記曬，所以到最尾咧，佢唯有咧整一個叫做 ABC， 然後整個 hyphen， 又叫做 ABC 或者其他嘢啊。咁變咗人哋咧就反而 好難揾喎、啊，咁樣 冇錯。咁佢出現一個問題咩咧？佢每一次出去做 presentation 啦，去同啲客去溝通嘅時候啦，介紹俾人聽，咁然後啊，你啲資料網上有啊。咁我係咪上去 abc.com 揾到？哦，對唔住啊，唔係啊，我呢個係叫 abc-abc 啊咁樣。咁你可以睇到就話點解話當你登記一個網一個域名嘅時候咧，你前面有好多嘢你要做。 即係或者而家做生意都同時要諗埋呢個線上線下啦， 一定要㗎啦， 都要諗埋，即係改名都要諗下，喂呢個名線上多唔多人用啊？ 係啊係啊， 即係一次過諗埋啦。 係啊係啊，同埋、避免咗咧未來不必要嘅一啲可能出現一啲人哋對你有任何嘅法律行為。 或者我哋講多少少啦，譬如頭先你講啦，譬如我改咗個名，咁我英文名叫 Lens， 我揾咗個 Lens.com 咁樣，或者 Lensso.com 咁樣啦。跟住啊，如果我發現如果真係有幾十個網站，有一啲就冇活動嘅，有一啲可能係賣緊嘢嘅，咁我作為一個想打開門口做生意嘅人，咁我有啲咩可以做呢？其實 嗱，依一個咧，其實咧就等於頭先我講類同啦，就係話其實咧，喺市面上咧，其實唔多嘅，全球可能都得十間八間。啊，香港咧都係寥攞數啦，係有啲公司咧，就可以同你做長期啦，即係同你做一個所謂叫做監管啊。就係話佢，因為頭先講啦，你有成四個億嘅域名，你冇可能喺 Google 裏邊做嗰隻車。咁係有啲服務咧，就可以幫你咧，就不停咧去每日或者每個禮拜咧，同你數全球四個億。而睇有冇啲新嘅域名走出嚟咧，同你自己類同。而嗰啲域名咧，有冇網站？如果網站賣乜嘢，可以俾曬啲 report 你啊！你揸住嗰啲咁嘅報告啦，然後你自己咧就可以睇，咦？原來有人咧係做緊呢樣嘢， 即係有人想冒充我賣嘢。 係啦，係啦。咁其實有一個實例咧，就係曾經何時就有公司咧，就佢未用啲咁嘅 service 之前咧。佢完全唔知道原來有人賣嘅一啲冒牌嘢啊！ 即係譬如我係一個大嘅品牌 ABC 咁樣啦，原來就係有人用緊呢個 ADC 呢個名咧，就賣緊同我差唔多嘅嘢嘅咁樣，即係舉個例啊嚇。 啊，咁呢個其中一樣嘢呀，最有一個仲可笑嘅一個例子係點咧？其實香港咧有好多人就去買某一隻牌子嘅吸塵機，好出名嘅。 哦，即系嗰只D 字头嗰只。 D 字头，咁嗰间公司咧，其实咧就卖两样嘢嘅啫，吸尘 器同风扇啊，同埋 风筒。但系咧，原来有人咧就响某个国家咧就推咗咧，同佢嘅牌子系一模一样，但系卖紧灭蚊器嘅。咁但系啲人唔知道，咁 即系以为都系嗰个牌子做， 以为都系个牌子，咁佢又整咗个网站咧，又同佢嗰个 D 字头咧又差唔多。 即係以為佢有新產品， 咁人哋又唔識嘅時候咧，就上個網站咧買滅蚊器，佢係我啲名牌滅蚊器。 即係以為嗰個大品牌有新產品， 以為好嘢，點知原來咧就係、是、假嘢嚟嘅。咁樣咧就 唔可以叫假，因為嗰個品牌都冇賣滅蚊器咯，即係冒牌。 嗱，如果喺個商標嘅成個領域裏面嚟講咧，這個就已經侵權噶啦。 係侵咗商標嘅權。 係啊，咁人哋係可以去告你嘅嚇。咁所以一啲咧就係話依一種咁嘅例子嚟講，點解又話咧？你個域名好重要。如果你已經有一個域名，你已經有一個網站咧，你係要不停咧走去睇住個互聯網裏邊有冇一啲類同嘅嘢走出嚟。而有嘅時候嚟講咧，你要第一時間咧，你要去同嗰個所謂嗰個域名嘅擁有人去溝通，要佢放翻俾你。因為依一啲嚟講咧，係全球咧係有幾個一啲屬於平台嚟講咧，係專係負責咧，就同兩域名上邊咧，就有一類咁嘅嘢咧，係可以有一啲法律行 即係可以仲裁或者係打官司啦。即係譬如，如果我係一間 已經做了很久生意，有一定規模的，我突然間發現你這個新仔突然間開了一間公司，好像賣跟我差不多的東西，那你做了都不是很久，可能做了一個星期生意，那我絕對即如果這個時候這麼早的時候去做一些法律行動或者仲裁，這樣就當然贏面就很大了。 其實是這些是差不多你贏的機會很高很高的，那與其來說不是說只是去賣一些東西去類同，等於剛才我講啦，如果佢咧係指咗一啲所謂我哋英文叫 bad faith， 同行或者甚至乎係佢做啲嘢可能對你嘅形象有損嘅，都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話譬如啊，去咗色情網站啊、賭博網站啊，係 咧對形象有損咁樣啦。 嗰啲咁樣咧，其實你都有權咧可以要求佢咧啊，用一啲法律行為咧，要去將個平台咧或者個域名咧停咗佢嘅。咁但係當然啦，依啲嚟講咧係要一個程序裏邊。咁所以點解頭先話你冇一個域名之前，你要登記係新嘅，你最好 check check 有冇雷同。如果當你擁有咗咧時候嚟講，你都要嚇做開生意啊，你更加人知咧，要不停咧去睇下有冇人侵犯你權嚇、啊，或者咧對你個品牌有影響。咁而你咧一定要杜絕呢樣嘢，否則嘅話咧，就其實你喺個網上咧，就算你點好都好，始終有啲人咧係未認識你之前嚟講咧，佢就好容易中咗招。一中咗招咧，佢可能翻转头咧，去揾你仔解决问题。咁你要走去处理呢啲咧，亦都一个头痛嘅事情嚟嘅。 呢个都好有道理，因为咧，我相信好多做生意嘅人咧，对线下点样保护自己嗰个 logo 啦，即系嗰个商标啦，点样保护自己的商意，即系做生意要讲信用啦。即系我相信好多人咧喺线下做生意嘅时候咧，这个概念都几好，都几清晰，都几明白。要怎麼做的，但去到線上呢，其實很多人就覺得可能互聯網是一個比較沒有網管、啊、其實不是、啊、互聯網都有一些監管，都有些事可以做，但是就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Lawrence 首先說得很好，其實原來有些方法可以做的，有些公司是可以幫你、定期監測住。其實互聯網定期監測除了域名之外呢，連你那些個人資料密碼咁樣，其實都有啲公司可以幫你做嘅。如果大家擔心， 有， 大家擔心咧，我定期都收到有啲報告話、啊、你呢、這個username password 可能俾人 hack 咗，因為我喺其他地方見到。即係其實係有咁嘅方法嘅，睇下你幾關心，即係嗰樣嘢對你有幾重要，你值唔值得花呢個資源去保護你嗰個品牌？保護你嗰個域名，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心做生意，當然係緊要啦。咁啊，如果 password 咁樣，即係睇你嗰個咩 password 啦、啊。銀行嘅咁，梗係哇，咁梗係要改啦。 嚇、啊，我即係睇法咁樣。既然大家嚟講咧，即係喺個商家立場咧，你要建立你品牌咧，你都使咗唔少銀紙嘅啦。咁其實咧，喺而家呢個互聯網世界嚟講，尤其是真係喺疫情之後咧。你全球咧好多嘢咧，已經唔係喺線下去做，而係全部搬曬喺線上咧。而喺線上，你個品牌咧就更加重要。我叫數碼品牌啊，或者英文叫所謂 digital brand protection。你個數碼品牌講咧，你點去保護你自己？咁依一度咧就更加人知咧係要咧去處理嘅。咁同埋始終咧就依一類咁嘅服務嚟講，唔係話天價好貴嘅。亦都唔係話難去做嘅，咁所以一度咧係我係好建議所有嘅商家嚟講咧，都要去認真考慮，或者咧去睇下，起碼你而家自己有個域名，到呢個域名有幾多雷同啊？係咪可以 check 得到咧？咁仲有喺第一個 round 我哋就喺傾嘅時候咧，就而家其實域名咧不單止係英文嘅，有中文、有法文、有西班牙，乜都有嘅。咁你有冇諗過一樣嘢？又話你可能？你的英文没问题，但你的中文或者甚至日文呢是有类同的东西、哦啊、即是我们自己做分析呢，就我们都看到譬如某一个牌子很出名的一个咖啡连锁店呢，其实有人呢就在日本呢就登记了一间公司的 绿色旅妖那间是吧 那么登记了一间呢又是叫做什么咖啡店， 即是什么不是公鹿了，没鹿 了。是啦甚至呢去个网站去看的时候来讲呢，他那个所谓的 logo 呢都很类似。但是这间东西呢就在日本。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底下来讲呢，如果你一日你都没走去做 check 这些东西来讲呢，你永远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咁所以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啦。喺呢個新嘅世界裏面嚟講咧，一定要大家去睇一睇。尤其是再跟住落去，大家可能都聽過元宇宙啦，係嘛 ？Metaverse 啦，更加唔知又另外一個位啦。 即係大家好中意去 sandbox 咧，開買地啦，開分店啦，因為即係元宇宙。Sandbox 是元宇宙其中一個比較大的聚腳點啦，即係元宇宙又不是只是 Sandbox 嘅，不過就是因為大家很多時都多了透過虛擬的方法，即係好像去開會咁樣，即係去聽演唱會又得嘅。其實在元宇宙裏面你未必需要搭飛機去跟你的朋友見面，可能大家就在一個VR 虛擬實境裏面就一起聽一個演唱會啦，或者一起吃一個早餐咁樣，其實是絕對可以的。即係變咗而家在元宇宙上面都多了很多商機啊！即係而家係早好早期啦，即係 VR 仲係未咁普及，是啊，但係都已經有很多公司在元宇宙裏面開始霸地和建立自己的品牌。 但係嗰個亦都係出現一種情況咧，又係講翻兩個品牌啊，各方面啦。就其實咧，即係我就自己都對法有少少認識啦。咁而家嚟講咧，其實而家應該 唔好咁謙啊，羅文斯，你喺城大有個法律碩士學位啊。 咁喺呢方面咧，其實而家已經開始喺法律界咧，已經開始去研究啊。就話將來如果喺嗰個元宇宙出現一啲糾紛嘅時候，或者出現一啲問題，點去處理咧？亦都有侵權嘅情況咧，點去處理咧？咁所以其實我哋在實體的一個品牌呢，大家我相信很清楚了。但再上到去呢，互聯網今日那個層次，那個互聯網裏面那個品牌呢，大家有沒有留意，其實已經很大風險。如果現在我們再不做一些事呢，再去到一個所謂一個元宇宙的情況底下來講呢，你的風險就更大更大。因為那裡呢整個法律框架都沒有的，什麼都沒有的。 係，因為係啊，這個我都要補充少少，就係而家嗰個線上線下嗰個比例啊，嗰個生意比例，即係我喺兩三年前有個數據啦，美國可能大概係兩成線上，八成線下咁上下啦。咁但係呢兩年咧，因為疫情咧，嗰個升幅係好快嘅，即係線下個升幅係上得好快嘅。咁我哋即係我覺得喺幾年內啦，即係三到五年之內，有機會去到平分秋色嘅。即係一半一半。 其實而家已經差不多了，尤其是有些國家咧，佢甚至已經去到咧，其實很多人咧入到去一個購物商場裏邊咧，佢揸住手機咧，純粹摸完件嘢睇完， 影低張相啊嘛！我最近去家私鋪都係咁樣。 甚至咧，就喺人哋個鋪裏邊 就上 就即刻上網咧，就即刻落 order， 因為網上咧係平啲， 同埋快啲啊，可能 又快啲又送到嚟門口。但是里面呢亦都出现了好多问题呢，如果你好唔小心啦，去到一个网站呢，佢嗰啲嘢呢唔係好实际嘅嘢，咁就死晒火啦。 呢个都好好分享啊 ,Lawrence。咁呢你揀咗首歌同我哋回到你身边话仔嘅，点解揀呢首歌啊？ 点解揀呢首歌啊？咁就係话你其实兜兜转转嚟讲， 都希望啲客翻到嚟你身邊係嘛？ 你都係想客翻嚟嘅啫，係嘛？咁所有商家嚟講，一定希望做到呢樣嘢。 係啦，咁第三節翻嚟，我哋又講下消費者，即係一個個人層面，我哋可以做啲咩啦？咁希望大家中意呢首《回到你身邊》，劉德華嘅。 在这深夜里，冷漠深夜里，车辆纷纷归去，遗下废纸张一两堆，伴我思忆三数堆，没法被细雨滴罪，日记已被撕碎，散在风内去，思忆却搅不碎，怀念你眼内一汪清水，那乌黑的发丝散在怀里，陷进往日的梦里，往昔好梦里，让往事一丝丝苍 再相见，看着细雨笑听满泪，迷糊堕进思念里，每番思念里心中点点思绪，然带领着身躯退薄一对，迎着你那方走。日记已被撕碎，散在风来去，思忆却搅不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本港上月楼价连跌三个月，并创十五个月新低。今年首季整体楼价累跌接近3.2%。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三月私人住宅售价楼数售价指数报381.3，按月跌0.7%。上月楼价按年跌超过2%。期内中小型单位楼价连跌三个月，大型单位楼价就连跌五个月。分析指，随住政府近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目前睇楼活动回升，相信楼价最快今个月止跌回升，今季有望修复上季失地。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装置可再生能源设施，例如安装太阳能板的技术成熟稳定，成本下降，因此调低上网电价的收购价。黄锦星表示，政策是要鼓励有心同有空间的人尽早投放资源享用上网电价，同时做到同心减碳的目标。他认为调低上网电价收购价格，由每度电3-5元调低至2.5至4元，价格仍然比一些国家优惠，计划仍然有吸引力。绿色和平项目主任伍汉林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调低上网电价令使用者的回本期延长，担心影响新用户加装设备的意欲。审计报告说，康文署辖下运动场目前为使用者提供三类饮水机，包括减少喷水口受到污染的盛水式水机、工人職場飲用的噴射式水機，以及盛水和噴射兩用的水機。廚方發現，截至去年11月，25個運動場合共設有99台飲水機，但只有4台屬於最為可取的盛水式水機，有8個運動場只是設有噴射式水機。廚方建議康文署考慮加快更換噴射式水機。将军澳运动场内设有盛水式水机，有跑步的市民认为盛水式水机较喷射式水机可取，因为普遍都会带水樽去运动，而疫情之下亦都要考虑个人卫生，如果用旧式喷射式水机的话，较容易留低口水。台湾新增8822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再创新高。另外有101宗境外输入，再多2名患者死亡。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本土个案中4100多宗系无症状感染。新增个案以新北市最多，有3241宗，其次系台北市嘅1892宗。而桃園市就有1452宗，新增2名死亡患者，分別是70多歲同埋50多歲男人，兩位都已經接種2劑新冠疫苗，兩人分別有癌症病史同埋慢性病史。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529點，升287點；標普500指數報4216點，升40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報 7.847， 日元 128.54， 瑞士法郎 0.97， 加元 1.284， 人民幣 6.562，英镑兑美元 1.253， 欧元兑美元 1.055， 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5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 1884.36 美元，卖出 1884.46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礼拜日和礼拜一的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5月1号开始放宽一啲嘅入境限制啊！旅行社常务董事袁振宁， 始终嗰个限制都好多啦，包括航班、检疫安排，再加埋个熔断机制啦，都唔系好简单嚟去旅游。 总商会总裁梁兆基， 冇一个参加大型商业活动嚟讲，想俾人困住咗七日，先至可以再去其他地方。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 参加大型商业活动嚟讲，想俾人困住咗七日，先至可以再去其他地方。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薛科夫在短篇小说《大小狗的女士》中，用一种日常生活的用语和场景去写作，这件事在他所属的时代是一种文学的创新，也是今日现代小说的起点。 故事讲到小说的男女主角在一个旅行城市之中偶遇，展开感情，然后女主角安娜接到丈夫的电报，催促他回去。我们那位想当坏男人的主角心想落得他离开，但是原来并非如此，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想他。薛科夫这样写，在想象中昔日种种与未来混淆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并不是在他梦里面，而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他身后，坐在他身旁。 薛科夫写得最精彩独到的是当男主角想念这个女人，在想象中的时候才正式爱上她，是要到个女人不在眼前的时候才确认爱上。这一点有点像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状态，或者可能爱情都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就不是一次浪漫的调情了。原本控制大局的男主角，在来到这一刻，男主角的思绪已经变得非常混乱，那个女仔已经回了去了，而男主角也都回到他的原居地莫斯科。他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忍耐，于是男主角决心再去找个女仔。哎呀，那真是变得非常大件事了。女主角和她丈夫的生活是不愉快的，而男主角最终也都找到女主角，于是慢慢发展成一段真正的情感关系。作者形容这位深陷中年危机的男主角， 他双手扭住他的臂膀，是温柔而颤抖的，他为这个生命感到同情，尽管目前依然是这么温暖美好， 但是显然已经将近消逝枯萎，一如他的生命。 斯托夫冇写他们之后发生什么事，也许就好像其他的寻常人物一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小狗的女士》，作者安东·薛科夫，由樱桃园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点样可以到内地升读大学？ 透过北京大学香港的博雅人才计划招生，即是保送的途径是入到这个大学的800几个人报名这个计划，而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去入读了这间大学。 唔该晒，正在就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三年级朱雅晶的分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4月27号嘅11:40，欢迎翻到嚟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咁我系今晚嘅主持苏轼。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品牌价值与保护。咁喺播音室里边咧有我哋嘅嘉宾啊 Lawrence 啦。咁我哋头先就讲咗，如果我想做生意，想保护自己嗰个品牌咧，或者个domain域名可以做啲咩啦？咁而家咧翻到嚟，我就想同阿 Lawrence 倾下啦。咁如果我系一个客啊吓，即系可能。聽眾大部分都是這個身份，如果我想上網買東西，有什麼方法保護自己不要中招呢，不要被人騙 呢？如果在今天的大環境來說，等於開頭我們都有談過，就說因為互聯網今天真的沒什麼監管的，是人都可以整個網站。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來說，如果純粹那個用家在消費者來說，不是那麼容易的，是除了一件事就說你信唔過嗰啲咁嘅平台咧，你唔好上去用。 即係警方呼籲咯。 係啦。咁但係呢度又出現一個問題，因為雞同雞蛋問題咯。咁頭先我哋有講嘛，可能有啲係新嘅電商新嘅平台，咁佢又點樣能夠去吸引到啲客咧？人哋可以嚟咧？ 新的一種啦，另外一種就是那些旗艦店通常都比較貴的嘛，咁又真係有啲可以賣平啲嘅，咁我又點知嗰啲係咪真嘅呢？ 係啦，咁所以喺我嚟講呢，我就都成日都圍繞住呢樣嘢，咁我有咩方法可以呢，或者對嗰個消費者係有啲保護呢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就純粹一個構思呀，就我諗到就話，喂，如果當一個消費者要上一個網站去買嘢嘅時候嚟講，有冇可能呢個網站係有一啲某程度嘅認證，類似香港喺實體店裏面一個 Q mark 咁樣，就話呢一間係有品質嘅，係可以咧信得過嘅。咁呢度係其中一個咧，係我認為係可行嘅。 咁我同啲聽眾解釋翻少少先，其實就頭先阿 Lawrence 講嗰種就同一個我哋叫做電商平台嗰啲評分咧。有啲唔同嘅電商平台咧，就係你一定要喺我嘅網站上面，即係我嘅平台上面起自己嘅網站啦。跟住嗰啲顧客可以喺我嘅平台裏面俾你評分啦。咁你睇到呢個人嘅信用點樣啦？咁呢個電商平台會做。咁啊 ，Lawrence 頭先講嗰種應該就唔係呢種玩法啦，應該 唔係 啊、 有咩分別啊？攞嚟可以講。 嗱，而家咧個分別就係話，好似有一啲啊、大嘅品牌，譬如你係賣緊電腦嘅， 即係我本身已經係好大公司啦，我係水果電腦咁樣。 係啊，水果電腦咁樣。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就點樣可以咧，仍然一樣嘢可以再推行啲，或者你咧係一間香港一間新嘅賣電腦。而你而家唔係賣呢個水果啦，可能賣青菜電腦咁樣，咁點樣可以推你嗰個品牌？咁就係話，我就諗緊就話，如果香港，我係先同香港去睇啊，因為我哋都係集中就點保護香港嘅消費者啊。如果香港能夠有一個單位，佢願意咧係企出嚟咧，就話咧佢可以去做呢個認證。 即係官方又好，半官方又好啦。 官方又乜嘢都好，就去認證咧一個平台啊，係可信嘅。 即係你係一個即係實體店就叫 Qmark 啦。咁如果係網上就係你係一個可信嘅網站平台。係 啊，譬如我叫做 Q Domain 咁啦，係嘛啊 ？Domain 就即係代表域名啦。咁就變咗嚟講咧，就係、是、一個認證嘅機制。咁呢個認證機制咧，其實就是在後面簡單講就是小技術性的東西，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後面有數據庫，甚至是放一些現在所謂一些 blockchain 是吧，這個叫做 區塊鏈， 它後面是保護著這些東西，就是如果經過一個認證機構，就是這一個平台呢是信得過的，那我們就將它的一些等於一個 certificate， 一個一個嗰啲 認證啦， 認證咧就擺咗喺我哋嘅一個數據庫裏邊。 因為如果你用一個平台，就始終都係中央化啦，即、就、係、是、有個機構負責認證啦。區塊鏈就去中央化啦， 去中央化係啦， 所以有個機構背後做認證。 係啦係啦， 咁但係都係技術層面嘅嘢嚟嘅。 係啊，咁技術層面咧係可行嘅，但係最重要咧就係話咧有一個單位咧去可以咧擔起一個旗嚟講咧。就去推行呢樣嘢， 負責呢個認證啦、監管啦，即係如果有人投訴，可以除牌啦咁樣。 係啊，類似咁樣啦。其實就某程度真係類似實體裏邊嘅嗰種嘅模式， 咁 而係將成個概念擺咗喺網上。 其實網上網下好多嘢個邏輯都係一樣嘅，即係個做生意嘅媒介唔同咗啫。咁所以好多線下嘅嘢其實搬上線上做。都是有一個、可以可取的價值，都可以考慮。即係我覺得這個建議都非常好啊！ 係啊，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 IT 人啦，咁所以我其實很多時候我諗一些所謂一啲電子平台啊，或者一些將實體嘅嘢變成一些在網上做的嘢啦，我都係睇緊就話，你平時你傳統你係點去做依個工作，或者你做依個行為係點咧？當你去到網上的時候咧，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咁所以響成個所有 user experience 係話響個 用者體驗啊， 係啦，嗰方面嚟講咧，你感覺原來係咁樣，咁我哋咧就可以做得到。咁我認為依一個個可行一個方案，但係到目前嚟講咧，我夠膽講咧，全球咧都未係好多有邊個地方係真正正咧去推行依樣嘢。所以如果香港能去推樣嘢咧，我想是一個很前瞻性的東西。 因為之前我想之前那十幾年電商都是大的平台主導，即是他們有自己一套評分系統，即是大的平台有用家或者有顧客的評分系統，即是大家可以給負評的，那都有些問題的，即是有很多叫做拆負評或者是負評的垃圾或者是拆评论即系刷呢个好评啦，即系好评多又未必真系真嘅，可能系买翻嚟嘅。咁亦都即系商家都好惊啲消费者去俾负评，所以有啲即系勒索我俾负评你咁嘅情况都有嘅。咁即系变咗，如果系一个第三方冇咁用家主导去俾评论，即系唔系纯粹用家主导俾评论，有啲客观嘅调查，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实体都系咁做噶啦。咁都系一个几新嘅概念嚟嘅。 是啊，甚至我哋可以再做多一步咧，就係話，因為之前都講啦，就係其實係可以不停咧去做一個監管啊，全球不同嘅域名。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有任何一啲新嘅一啲平台出嚟，譬如佢要喺香港咧去運作嘅，咁就可以喺香港申請依一個 認證的時候來講，我們都可以 check 到底這個平台或者這個域名呢以前有沒有一些不良的記錄，記錄可以 check 到的。那就實際上 好像買樓好像買樓去查地契或者是申請借錢去看你的信用報告 是啦是啦是啦，那變成來講呢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流程在這裡，就變到最後呢任何一個這些所謂拿到一個我叫 Q 到尾一個這樣的認證呢出來的時候來講呢，這個就可信。咁同埋喺技術層面咧，我哋其實真係可以做得到，就話你仍然咧可能係去 abc.com， 你都係照打 abc.com 嘅啫。如果我哋後面咧，我哋嘅數據庫裏面咧有一個認證喺度咧，我就可以咧就認許你而帶你咧入去咧真正嘅一個網站。如果你咧係冇認證咧，我會彈翻轉頭咧就話咧唔好意思啦，依、這個咧就係我哋咧係冇認證可以俾得到你嘅。咁就由個消費者自己咧去揸住，係咪繼續喺個網上咧去做購物啊，或者做其他買嘅服務啊？ 我俾翻少少資訊啲聽眾先，因為而家你譬如上網去一個網站啦 ，abc.com 啦，咁其實咧個網站去邊一架電腦嘅伺服器咧，背後咧係會經過一個電話簿咁嘅，或者地址簿咁嘅中介人嘅，嗰、那個叫 DNS 啊，咁。Domain service， 咁其實嗰樣嘢，你其實打個名咧，你係唔知嗰個名係去邊度，即係譬如彌敦道，咁大家知道彌敦道喺邊度，但網上唔係咁樣噶嘛。網上我俾個 abc.com 你，其實嗰個電腦可能喺香港，可能喺美國，你唔知嘅。咁中間其實係會有一批人咧，係幫你由個網站聯絡到嗰個電腦嘅，咁啊 ，Lawrence 頭先講嘅嘢咧，就係中間咧就會加多一層啦，嗰層就做認證嘅，即係你打呢個 abc.com， 咁啊認證嗰個就話俾你，哦呢個係一個信譽良好網站，我而家話俾你聽個網站喺邊度，即係我帶你去個網站啦，大概係咁嘅概念啦，係，咁就。因為即係現實世界咧，就係你可以打開地圖就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啦，或者搭車你就去到你想，但係網上世界就唔係咁樣嘅，因為同一個域名。今日同聽日嗰個電腦嗰個實際嘅地方咧係可以改嘅，因為網上嘅嘢我即係我今日嘅數據中心可以喺香港，但係同一時間，因為我要做備份又好，我要做 fail safe 又好，即係我要保維持我服務，可能同樣我有另外一個伺服器，可能喺另外一個國家都唔定，即係變咗中間其實你作為一個用家，你未必知道啦，但係實際上咧背後係有一個好複雜嘅我哋叫做 routing 咧，即係。幫你導向去嗰個啱嘅伺服器上面，所以就喺技術上就可以做到呢啲認證，即係對個用家嚟講咧就唔我哋叫 transparent 即係唔見唔到嘅，即係唔係好明顯係透明， 係啊， 用家未必需要知道咁多啦，咁但係其實背後個情況就比大家想象中複雜嘅，即係唔好。即係呢次打電話咯，即係今時今日你打電話，你可能飛咗線去另一個電話咁樣。 係，咁所以簡單講就係話，其實一個咧就係中間有一個平台，就或者有一個中介人啦，喺度咧就去做咗把關，然後咧佢嘅角色就話嗰個消費者要上一個平台上面做買賣做成嘅時候嚟講啦，就依一個中介咧喺中間同佢把關，就話俾你聽依一個起碼喺我哋嗰、那個認證個數據庫裏邊咧有冇一個記錄喺度。 這個是好的，因為無論是大的電商的這個評分啦，或者是譬如我們作為一個中介樣又對一些好有信譽的域名有一個評分，其實都是幫消費者呢容易一點去認清這個商家是不是信譽良好，它的產品是不是有一定的質素，即是投訴的人多啦，所謂有質素就是是不是物有所值，咁樣呢啲都係其實都係需要，我覺得就係買嘢係需要講信譽噶嘛，以前就叫口碑啦嚇 ，word of mouth 咁樣，即係靠口碑咁去，咁即係變咗呢個口碑點樣可以喺網上邊俾到其他消費者知道咧？即係除咗你可能上面書或者係上某啲討論區去睇下咁樣，其實有一個中介機構咁樣幫人認證，其實都係好嘅。 啊咁所以除咗依度就當然，如果係即係喺今日嘅大環境底下嚟講啦，因為依啲都係一個構思啦。咁喺今日嚟講咧，大家真係要小心，要買嘢嘅時候嚟講啦，都要去一啲咧比較上咧係有信用嘅， 可靠的嗰啲平台去買。 同埋有幾個小技巧嘅，第一就係唔好俾錢先啦，即係睇下係邊一種大嘅網站，佢可能真係收咗錢先至出俾貨嘅，或者係即係盡量係遲啲俾錢。即係或者係貨到先俾錢咁樣，咁啊可即係尤其是對啲你唔係好熟悉嘅網站，或者係嗰啲 P2P 嗰啲咧，即係個人對個人嘅嗰種交易咧，就即係盡量唔好俾曬錢先啊，咁啊真係有啲危險嘅。 其實喺香港咧，我就好建議咧，就係話咧係所謂叫做係到貨付錢，係 咯， 佢寧願咧。通常到貨付錢咧，係會收多你10蚊啊，或者20蚊，或者乜嘢？但係我個人建議咧，係好值得嘅。你等於你去買保險啊？咁點解唔做呢樣嘢咧？點解你要一次過買一個電器啊，買電腦係嘛？1000蚊啊，5000蚊係嘛？你俾曬5000蚊人哋咧，點解唔等佢送到去門口嘅時候嚟講咧？你俾多20蚊落去咧？所以起碼在短期內嚟講，我認為你入買任何嘢西你一定要堅持咧，就去咁樣去買，咁對你一個保障。 係啦，另一樣嘢就是一啲太平嘅嘢咧，即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啦，即係 嗰啲唔好相信。 太理想嗰啲咧，即係可能啊，老實講，即係譬如一個電話5000蚊咁樣，舉個例啦，佢平100-200合理嘅，因為即係打開門做生意，即係都。點都要賺錢，佢平咗100-200俾你合理嘅。但如果佢平1-2000蚊俾你咁樣咧，就唔好信啦。呢啲即係冇可能嘅，即係出廠價唔使嘅，但係即係佢賣俾我哋嗰啲叫批發價，一定都唔係咁低，即係食水冇咁深嘅，咁係冇可能有咁平。即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呢啲通常都即係太好嘅嘢，通常都係假嘅。 啱。 咁呢個大家都要留意。咁咧，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聽日咧，聽晚咧就有鄧達志啦，同埋黃宗憲醫生咧，就同我哋講憶苦思甜香港老歌，即係好多老歌聽啊，應該。咁Lawrence 啊，咁你又同我哋揀咗最後一首歌咧，張德蘭嘅《網中人》喎，都幾有意思喎。 當然啦，我哋根本今日就係喺個網上邊去生存。将来再虚拟一啲元宇宙啦， 即系人人都系网中人系嘛？阿张德兰都好有先见，咁呢首歌其实都系老歌嚟嘅，都系一首香港老歌，希望大家中意张德兰嘅《网中人》啦。基哥咧出边等紧啦，咁我哋今晚节目就到呢度啦，拜拜，有机会再同 Lawrence 倾过啊。 好啊，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翻责备和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在梦中独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起爬下。不再返 再返。